每周一部迷你剧。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池燕》，由鳗鱼图书授权，查查好萌原著，领衔演播云天河、沈燕如等，欢迎订阅。第三集，姚敏敏朋友的生日办在中湖区一家有名的俱乐部，叫 Sunday。 很巧，早几年池瑶曾去过，那时也是参加某人的生日，因为就在池瑶家附近，姚敏敏干脆过来找他吃晚饭，等到了时间再一道过去。饭后，姚敏敏从冰箱里摸了瓶茶饮。 哎，你不是说隔壁搬来了一个小朋友吗？要不要叫他一块儿去玩啊？ 姚敏敏说一出是一出，池瑶习以为常，她对着镜子描眉，嘴巴微张，话也含糊。 我和人家说的话统共不超过三句，你还是收了你的心思吧。 哎呀，谁让你跟我说他很帅啊，搞得我特别好奇他到底长什么样。 两只眼睛一张嘴，就提示到这里，剩下的你自己慢慢想。 姚敏敏吃了他一声，倒没再纠结这个问题。这次的寿星池瑶也不算陌生，今年夏天才和他一块儿去过芭蕉音乐节。他是个有趣的人，可惜刚失恋。进包厢前，姚敏敏就叮嘱池瑶千万谨慎说话，毕竟失恋的人总是很脆弱。但寿星远比池瑶想的要坦然得多，酒水喝过一巡，他主动问池瑶失恋后如何才能走出去。池瑶反问， 这是让我加班吗？ 我给钱就好了吗？ 那你们是因为什么分手的？ 他嫌我小。 池瑶看他一眼，他一愣，连忙补充， 不，年纪。 姐弟恋。 池瑶脑海中闪过什么，一瞬即逝，快得他抓不住。 过了今天你都27了，他还嫌你小？ 他比我大5岁。 五岁的年龄差，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在一段感情里，年龄的差距是最不足为奇。虽然池瑶对姐弟恋敬而远之，但并不代表他否定这一群体。之所以抗拒，更多的是因为他不愿意再投入精力和时间去奔赴一段很有可能没有结果的感情。要么别开始，要么别后悔，至少当下是这样。如果两人分手的理由是因为年龄，那只能说他们不够合适。解铃还需系铃人，池瑶也没真当工作来处理，只是站在朋友角度，尽量委婉地安慰了他几句。这时，姚敏敏走过来，冲池瑶打了个眼色，两人走到相对安静的阳台透气，玻璃门一关，隔断了包厢里的喧闹。秋风放肆，吹得池瑶长发乱飞，他随手竖起，胳膊肘撑着雕栏，酒后积攒的那点熏熏然就这么被吹散了三分。姚敏敏拿着手机发了条消息，熄屏时脸上笑意尚存。 和丹说什么呢？ 鸡汤。 哎呀，昨天我已经在电话里和他说过一通了，他现在啊，就是不甘再作祟，逮谁都要问上两句，别理他。 寿星最大嘛。 话说你有没有想过找个比自己小的试试？ 别了，麻烦。 姚敏敏杵他手臂，语气戏谑。 不是怎么知道啊？来，这你对面那个男大学生， 拜托，他和池诚差不多大。 那又怎么样啊？我看我们家池诚就挺好的。 姚敏敏三观跟着五官走，只见池诚几次就被他那副皮囊蒙骗，典型的食色动物。 在你面前是不错，但我和他一起长大，他什么德行我不清楚。上高中那会儿他被抓早恋，都是我去学校帮他应付的。 又不是每个人都长了池诚那张脸。 男大学生可能比池诚还要过分一点。 姚敏敏吃惊，愈发好奇。 这么过分你都不动心啊？ 池瑶垂手想起江燕的脸，稀奇的是仅仅几面之缘，他原以为他对江燕的印象还不够深刻，可这会儿想起来，脑海中却能清晰地勾勒出他的面部轮廓。对着那张脸，他很难不带偏见。池瑶无意识地摸了摸耳垂， 看面相，这位男大学生的感情史肯定比我丰富，我还是别轻易尝试了。 姚敏敏轻笑之余，手机又在震，她低头回复信息。池瑶贴心地移开目光，扭头看向另一边，却在隔壁斑驳的烛影中看到微弱的光，那是从手机里发出来的白光。这家俱乐部背靠中湖，像顶层这样的大包间都配有独立的阳台，方便观景。为了兼顾美观和私密性，以青竹作隔，还体贴的没有设置壁灯，仅凭楼下环湖大道的路灯做照明。然而八层够高，路灯的光照不上来，效果微乎其微。最开始出来的时候，眼睛还没适应，池瑶并没有注意到隔壁有人，他甚至不知道对方在那里站了多久。回想刚才和姚敏敏的对话，多少有些私密，明明他和某位男大学生根本不算认识，聊及此不过是随口两句调侃，偏偏他多嘴揣测，倒显得自作多情了。池瑶的表情管理向来不错，情绪鲜少会失控外露，然而这次他都没有看到对方的脸，却意外的有一种被人抓包的错觉，竟有些脸红。而且他能感受到对方正在看他们这边，那注视说不上来的熟悉，带着窥探的侵略性。池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职业病作怪，等姚敏敏回完消息，她说 有点冷，进去吧。 推开隔音的茶黑色玻璃，风雨声色交汇，池瑶忍不住又往隔壁看了一眼，那边已经没人了。会在这里看到陈楚然是池瑶想不到的。彼时姚敏敏说有人在一楼打赌，赌台球，让他一块儿去观战，等去了才知道打球的是陈楚然。姚敏敏后他一步认出陈楚然，则舌尖看向他， 狗屎运， 硕成不小，能在出来消遣的时候偶遇前任的概率何其低，但池瑶却觉得正常，毕竟陈楚然当初就曾带他来过这里参加朋友生日。看了下战况，陈楚然的球技一直很不错，目前他掌杆已经赢了一局，但对手也不弱。池瑶将视线从球桌上移开，看向陈楚然的对手，却是威正，这是他今晚第二次失神。一个小时前才调侃过的男大学生近在咫尺。陈楚然的长相无疑是优越的，有阅历加持，他如今已没了当年的声色，取而代之的是内敛的沉稳，不显山不露水，只恰到好处地给人看到他想让人看到的东西。可池瑶太了解他，也看得太清他此时端着的那股劲儿。比起他，对面的江燕要显得松弛得多，他完全外放，将自己的特性毫不避讳地显露，透着年轻的野和莽，却真实的让人挪不开眼。很快姚敏敏也注意到了江燕，她一下握紧池瑶的胳膊， 哎，小帅哥。 池瑶怕他失态，没有告诉他这就是那个邻居，而是问 赌吗？ 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订阅专辑，精彩继续。